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柳丽。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在北京当了6年记者之后，离职创办了教育公益机构蝌蚪。3年间，蝌蚪从东莞工厂区的一个儿童课外空间发展成北京城乡结合部一个全日制学堂，旨在培养能胜任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工作、自信自尊、有选择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的珍贵的普通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欧阳艳琴。欧阳艳琴办学不按常理出牌，她的学校办给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孩子，许多孩子初中毕业半大不小，无处可去，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他们迷茫困惑，得过且过。但是在蝌蚪食物学堂，他们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都被看得很珍贵。这里有中国地质科学院的老师带着一堆石头来讲地球和太空，有新锐艺术家带他们做工艺品，有阅读实践批判思维课，有性教育课，有抑郁症心理课，还有海报设计、微信编辑、摄影课。欧阳艳琴希望孩子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是自信、勇敢、自尊的新城市居民。我其实挺同意这种方式的，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们这个做法太特立独行了，家长的接受度有多高？ 是也会有一些家长对我们不信任，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有两类家长是特别需要我们的。 嗯， 有一类我们发现他就是一直确实在寻找这样的教育，因为他发现别的教育是行不通。他有的家长他是此前没有 碰到壁之后了， 对对对，此前没人告诉他这个不行，但是他会发现，哎，就是有问题。 嗯， 那孩子就是学不下去，那孩子就是真的到了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不光是学不下去，就是家长跟他谈个话都困难了。 嗯， 他不去外面打架惹是生非就不错了，所以当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发现说确实有些东西很重要，认可我们的家长就会特别认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确实也知道有一些家长是真的也走投无路的那种，有一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他找不到学校上，或者是孩子就辍学了。那他其实最开始他可能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说，哎呀， 你 可算有一个地方接受我 就行了。 对对对，可算有一个地方接受我，而且老师好像还对我孩子挺好的。 嗯， 当然我们经过一学期以后，我们第一类家长会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大家还是经过了一个慎重的选择的，就觉得说 这个模式我认为可以。 那你最开始在东莞做那个课外教学的时候，刚开始招生就火爆，一下子就招了30个孩子，那为什么后来只做了一年就没做了？ 哦，这个 什么原因呢？ 这个问题哈，就是虽然刚开始很火爆，但是他后来也没有特别好的发展，就是我们当时对这个项目期待太多，期待他就是要完全的自负盈亏。 嗯， 但是后来我们算了算账，就没达到这效果。 但是你一开始就把这个事情定位的是做公益， 是， 也并不是说要靠这个挣大钱的。 对，但我们希望他自负盈亏，就是我们的钱一开始都是公开的，我们没有把钱拿到自己口袋里面去，但是我们会希望他比如说能够负担掉这个人的工资场地费，期望太高了。你一听我们的收费是什么样你就知道了，我们一天收费20块钱。 那你可以涨一涨啊，30块钱还不行就40块钱，还不行就50块钱。 就是还是超出他们的这个 啊、哦，还是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嗯，对。 那怎么办呀？那岂不是很受打击？把那边工作辞了， 嗯， 千里迢迢跑到东莞去， 嗯， 弄这么一个机构， 嗯， 然后还有好多新奇的想法。嗯、刚开始恨不得家具都自己做，这个意气风发、兴致勃勃的，最后一瓢冷水下来。 这挺长的一段时间嘛，就是它不是一下下来的， 所以慢慢也就还好适应了。 对，我心态还好，就是我就是想，那就是这个模式要调整， 嗯、 就这件事情要做，但是它可能模式要调整、 嗯。 后来我们就调整，我们说那我们就做课程吧，因为我们可能一个空间能服务的人数很有限， 嗯， 那我们能不能做课程？然后这些课程呢，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去推，后来我们就真做了课程，我们就做了一些那个机器人课程。 那应该很受欢迎啊。 嗯，不是。 不是吗？ 对。就是机器人课程在中产这个市场是受欢迎的。 嗯。 在我们那个。 打工子弟那个里头。 对对对。 就大家觉得离他们太远了。 对对。我们当时把那价格做得特别低，市面上可能比如说是上万的这个课程，我们能够在1000块钱以内我们就能提供给你。 嗯， 后来我们去发传单，家长说可是我从来不去消费那上万的课程啊、 嗯、 孩子就是自己玩，那你就是哪怕几百块钱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额外的这个消费，所以我们就哎发现还是不太行。后来我们去说那就走学校吧，有很多的这个公益机构不是做课程都往学校推嘛， 嗯， 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往所有打工子弟学校推的课程都是免费的。免费对我们来说倒不是运营的压力，因为我们觉得是可以筹款嘛， 嗯， 但问题在于是我还是有点执念， 嗯， 我是觉得说家长必须得为这个事情买单， 嗯， 因为只有他买单我们才知道他是真的需要 啊。 他如果一分钱都不花，就他是可能完全不需要，但是哎，你免费就受着吧，但你这个成本是转嫁给了很多社会上的人。对，你做一个公益项目看上去 OK， 你也能筹到款，你也能养活团队，你也能服务到人，但问题是就是我们当时也试了，就是我们从头到尾见不到家长。 嗯，就问题是他最后有没有成效，这个东西控制不了。 对，一个是成效肯定是有限，因为你只能够通过几次课程跟孩子接触、嗯、那他大部分的生活的环境你是没法去影响的。 嗯， 然后第二是根本不知道家长是喜欢你这个课把孩子送过来、嗯、还是就是因为你免费送过来。我觉得这件事儿让我挺不安的，所以后来我觉得说那我们再找找方向。其实相当于我们项目停了有个半年的时间，就当时去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 嗯， 我们真的再去看一看他们需要什么。 嗯 嗯，就恰好他们那边那一期就缺了班主任老师，然后我就是自告奋勇的去。 你就去了？ 去了。而且然后发现他们缺很多老师，我就给他们找了很多志愿者老师，就在这待了半年呢，就七七八八的这些问题就开始就在我面前出现的更清楚了。 嗯， 知道说哦，他们需要学校，就是他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这些孩子走向社会之前的那么一些就是 技能的 训练。对、 嗯、 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做这件事儿吧。 嗯， 所以当时正好我们是接触的就是一些即将初中毕业的学生吧， 嗯， 15、16岁了， 毕业以后没地儿去了。 对， 他们大学他也上不了， 大学他们也不 工作又太小， 工作太小，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把这群孩子招过来吧，按照我们的一些想法来提供给他们一些东西， 嗯， 尽可能的帮他们去铺好走向这个职场的这个路，比如说该有这种实习机会我们给他们找实习机会工作机会，或者说他们如果真的想要文凭、 嗯、 那么我们去帮助他们学习去参加那个自考去考文凭，或者有一些那种我们认可的职业学校，他可能也不算是那个职高或者是大专，但是他们可能在某些专业做的就特别好，出路也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学校，他能接受我们学生，我们也去对接，所以我们就这么。 那这个工作很复杂的， 嗯， 因为每个孩子的需求可能都不一样， 嗯，对。 那你做得过来吗？ 还行，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志愿者，我们一个学期的就是 全职志愿者的一块总共会有20多个人。 嗯， 嗯， 所以就是我们的师生比就是因为我们招的学生不太多，最开始 嗯， 也就十几个人， 嗯， 所以 那老师比学生还多， 对，就2:1了， 嗯，那学生太幸福了。 是的，再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能够管好更多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做更多的这种孩子的服务。 就这十几个孩子上学期是第一学期在北京的， 对， 对，那你见到他们的变化了吗？ 我见到了，就是刚开学的时候让他们做自我介绍，每个孩子的脑袋都是低着的， 嗯， 就 怕老师叫他哈， 对，就说不出来三句话， 嗯， 顶多能说一个我叫什么，来自哪里都需要大家问他了。然后到期末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自我总结，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是泛着光， 嗯， 头都是抬着的，他们也会去说他们的变化， 嗯， 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在这儿学到了一些学习方法，所以我以后不管我去哪儿，我觉得我都不害怕了。然后有孩子说，就他一直知道自己喜欢做甜点，但是他此前没有勇气跟家里边人提。他说了两点变化呀，第一点是我这学期终于唱歌了， 嗯， 以前我从来不唱歌，还有是我终于跟我妈妈谈了，我要去学西点，我妈妈同意了。 嗯， 还有一个孩子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这学期变坏了，因为我不怂了。嗯，他妈妈后来给我们的调研里头也写了，孩子上了这么多年学，他觉得这是他最省心的一学期，因为他再也不用说每天都担心孩子逃学了，孩子在学校又挨批评了，因为孩子会有时候会拿一些他做的东西回去跟他分享，说你看我这个做的怎么样。他说第一次觉得孩子不只是什么都干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变化的。包括我前面讲到的那种看着就像是小混混的孩子，他真的能够认认真真的每周给我们做微信公号的编辑，做周报，然后能够熬夜给我们做海报，自己主动提出来说要学英语，这都是特别实在的变化。 我觉得挺难的，就是可以说很多孩子在你那儿的， 嗯， 其实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叫差生的，或者说问题少年的那种感觉的会比较多，是吗？ 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的，对。但是实际上我认为他们身上真的是有很多闪光点，比如说那个给我们做公号的那个孩子，我是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有救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在跟他们说事情的时候，他会用眼睛看着我，然后我就说我很看好你，他就当时就觉得说老师不是，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呀？他说你这样说的话，其他同学会有意见吗？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对吧？我说是不是只能是考试考一二名的才能被老师夸呢？他说是，其他老师都是这样的呀，都是考试最好的才会受到表扬啊。我说不是的，我说我看好你的人品，我看好你的潜能，我说你可以的。这样以后他就真的跟我们就愿意说一些心里话，我们觉得孩子其实性就是品格真的特别好，做事儿也很就是很踏实，只是他真的过去，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很容易感到孤独，感到迷茫，像他们更加就是生活中间太缺少正能量的东西， 嗯， 就是经常是被指责，那种特别粗暴的管理方法都用在他们身上，然后身边能接触到的人也都，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所以他们内心其实是渴望有人能够理解啊， 嗯， 能够给他一些这个正能量啊。我们发现他后来跟我们老师玩得特别好， 嗯， 就特别的愿意待在学校里头，愿意跟我们说话。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能力是在发生蝶变的，比如说他这种表达能力啊，他的策划能力啊，他的执行力啊，他的这种团队合作能力，我们是完全看到他是在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事儿对这些孩子来讲，他的效用是非常大的，包括文化课， 嗯， 比如说我们有个老师教天文的，他原来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的，他的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些孩子显然是知识基础很差的，但是他觉得他的课讲完以后效果非常好，他觉得他们就是一些等待吸水的干燥的海绵， 嗯， 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很多事儿对这些孩子都会很有 效。一跑那么远就给这十几个孩子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差生 来讲这些内容的，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他们非常愿意讲，而且他们非常的有成就感。 嗯， 就是我觉得还是，这是我这个做公益最开始的那个动力，也是我觉得我这能做两三年能做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性中间的那种善真的是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的。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大家的互助的能力，互助的意愿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虽然我们每天会看到它有很多让我们很痛苦的事儿，比如说大家觉得啊好挤呀、啊、好焦虑啊房价那么高、 对， 但是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看到很多人性的那种闪光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北京这些人本身就是大家也有能力，他拿一点钱来也好，或者是他出一点力也好，对他们来说都其实是举手之劳。然后这些人总的来讲，我认为还是在中国受过特别好的教育的这些人，他们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就是有能力有意愿。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一直人缘都还不错。对， 就是很多人会认可你们做的事情。 对对对，从最开始我们三年前做蝌蚪，你看我们老板给的这个支持、还有就是我们当时的很多同事也会尽自己的能力去给我们支持，比如说他们会帮我们做传播，在朋友圈里面发，然后就会很多人知道我们。后来有一些这个零零星星的这种个人的资助啊什么的，媒体也有报道，然后我们也很诚恳的去经营我们这样别人对我们的这种信任。我们不会在以基本的事情上面去犯错误，比如说我们钱的事儿啊，肯定就是 都是公开的。 对， 随便查。 对对对，即便是说我们有时候因为工作忙没有及时的公开，但是那账都在那儿了，就不可能说有什么问题。 做公益就是公益。 对， 不会以公益之名 是 谋私欲。 对，然后我们的困难呐、我们自己的进步啊，我们也都会跟大家坦诚的说。我从来不会说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还说啊没问题，包括媒体去采访我们，每个问题我觉得我都会非常的坦诚的去跟大家说。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一直还是就是在大家的这种我觉得完全的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再去运行，基本的这种信任，我们对于大家的这种信任的珍惜，最重要的我还觉得还是其实是本身大家自己的那个那种互助的能力和意愿，在这个事情上的体现，就这个社会还是挺好的，有些方面来讲。 所以很期待开学。 对，因为我 想看到孩子们更大的变化。 对对对。 那你做了这个事情三年，回头想想2015年的那个决定，你觉得迈出那一步对吗？ 挺对的吧，或者说无所谓对错，就是还是挺值得的吧，挺应该的吧。 那你心里的那些原来过不去的坎儿，现在如何了呢？ 现在我觉得我是在想各种办法去重新去理解这些事情。对，包括我会想去写写这些经历，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人生的财富，生活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让我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生活。因为其实我觉得过了这么些年了吧，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成为了一个挺独立的自己的，所以不会因为那些坎儿真的把自己卡得过不去。而且我会反过来去思考，就是这件事情带给我的积极的东西。比如说它让我有能量去做现在做的事儿。 对呀，你如果不是感同身受，你可能不知道这些留守的孩子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 所以你现在的课程里头有很大的一部分我看是心理相关的， 是 心理支持。 对， 我觉得这个就太好了。 是，对，我们的心理支持特别的多，特别的细致。我们有心理课，有个案的咨询，有包括我们家访也其实是会有，其实心理老师参与的。他会去对孩子的成长环境做一个从他心理学角度的一个观察，然后他会给出一些方案。也特别幸运啊，我们心理老师也是志愿者。对，然后他们做得很专业，基本上开学第一天他们就能把孩子的各种情况反馈给我们。这个都特别的了不起，这样我们就知道在后边的很多的教学也好，日常生活中间也好，怎么样去面对每一个不同的孩子。所以哎呀，特别幸运有这么多的专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所以呢你现在感觉 挺有成就感的吧。 觉得自己的价值比你当年做一个财经类的一个采访的记者。 价值各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就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它是各不一样的，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做这件事儿对我自己个人的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就是说是你自己觉得更应该做的事儿。 对对。 那很好啊。 嗯， 你从小就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从实现自己作为媒体记者的那个职业梦想到发现自己原来更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30多岁的人已经很难得了。 对对对，我觉得还挺幸运的。 很幸运哈，做自己真正有能力能够最大化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情。 对， 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对，说到年龄嘛，30而立嘛，中国人这么讲。就是我觉得确实当我迈过30岁那一坎的时候，首先我当然是有压力，说我自己到底要干一件什么事儿。然后我确实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思索，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所以过了之后我会觉得确实很感谢这段经历，真的很幸运。对，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边去为这么一件事情去努力，作为一个人来说还是挺幸福的。 不会担心做不好吗？这么多人支持，我理解是要我自己闷头做这个事情啊，反正做不好我也认了。但是这么多的志愿者，这么多的朋友在关注这个事情，帮助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有压力。哎呀，别做不好，别整砸了。 会会，我经常会想说，如果这是我自己开的一个杂货铺这样的东西该多好。就是我觉得那样我就没有什么压力，砸了就砸了。对吧，现在确实是你背负着很多人的这种信任，还有用的其实是很多人的钱，不是光就是自己的，自己那个钱早就已经没了。所以就是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就时不时会有这种感觉，也自己在不停的给自己做调试。比如说我会去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花掉的社会公众的钱，从包括从基金会的个人的可能是100来万，我有时候自己安慰自己说，你说100来万在这个社会上拿去他能干个什么事儿呢？如果作为旁观者来讲，我觉得对于公益如果宽容一点来讲的话，对于这种社会创新宽容一点来讲的话，也会觉得说几十万也好几百万也好，他去做一个尝试，应该对这个社会来说还是有价值的。他也不会比一个做的不太成功，或者说做成功但是刚开始烧掉的很多的钱的那种商业项目更不值嘛。我觉得他应该还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还更值的，这么安慰自己。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也还是比较幸运，就是我身边那些就是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事情的人，就给我们打第一笔钱的人，就是个人捐赠款给我们10000块钱的人，那他现在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董事，他会时不时的督促我，也时不时的安慰我。对，就比如说他会说，你也不要有太大负担，对吧？然后那种解救苍生，那是上帝的事儿，是神的事儿。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你就是见到了这些孩子，然后去做一些事儿，改变一个是一个。在我还是比较个人也比较的乐观吧，我总觉得有些事儿当下解决不了，它有可能熬一熬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到目前来说，我倒也没有遇到过说让我自己觉得难到完全撑不下去的那种时候。通常来讲熬一熬 或者过去了， 过去了，所以就还好。 所以在你们给这些所谓的问题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周围的朋友在给你们提供心理支持。 没错没错没错，太需要这种了。对，我经常会很坦诚的跟他们讲，我说我需要你们这样的支持。 好吧，那就祝你的学校，祝你的机构越办越好。 谢谢。 好的，听众朋友，欧阳艳琴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